啊， 了不起。 相声演员有什么特殊的？ 知识渊博，见多识广。 您这是捧我们？ 没有，据我的这个调查呀， 啊，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都拿到了学位。 那没错，你像樊贵啊、千祥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有学位， 主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家教。 你这定就不错。 李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主席 啊， 您的学历应该是最高的。 我这学历可不成。 好吧，您甭客气。 不成不成不成。 您是硕士？ 不是不是。 博士？ 博士不是不是。 护士？护士。男护士？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不是您 有护士吗？ 啊、 哦、哎， 烈士。就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往哪儿？去哪儿？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哪句啊？ 贾云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好、啊、那今年呢？ 改了。 怎么说啊？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什么话啊？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上台我招你了。 不是 啊， 我这是开一玩笑。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我这学历三个字。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哎， 知华士。 又来了又来了。 三个字啊。博士后。博士后 不是， 那是 博士前。 什么叫博士前呢？ 腿快。 腿快。 哎，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这站着，我蹭一下一步走头了去了。 跑得 快。跑得快。 跑得快。 博士前。 那您甭叫博士前了， 那叫 博尔特。跑得快。 你孩子太坏了，你拿我当黑人。 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 啊， 不说不笑不热闹。 你别逗。 其实我要跟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 啊，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不光爱看，还爱买。 那当然了，一有新书你就得买呀、啊。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我老去呀、啊， 一见您去了， 哎， 哟，李老师您好啊， 嗯， 您好啊，您买什么书呢？ 我来这个， 怎么了？ 有偷拍大全吗？教我偷拍，我要偷拍，我来。偷拍， 又开玩笑。 哎， 这些书我不看。 不是，人家那儿有监控，都拍下来了。这书您买了没有？说实话，买了没有？ 您看那监控了啊？买了，买了，买了， 买了， 买了， 买了。 但是我没看。 给谁买的？ 牛群。 给牛群买。 牛哥爱照相 啊、哦、 我买这个送给牛哥 啊、 哦、哎，不看。 您不看这书？ 不看。 嘿，有寡妇日记吗？带插图的。 哎，你这越来越过了。 没有， 这书我更不看了。 有监控。 这监控太讨厌了。 太买了没有？ 买了。 买了就行。 买了我也没看。 那是 给杨少华了。老爷子是光棍儿、 哦、 想找一个，我给介绍个寡妇、 哦、 让咱看看寡妇的心理，老头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好不好？各位 替老人着想。 没错没错没错， 无微不至啊。 哎， 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我看的都是老书。 哪些呢？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啊，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看的可不少。 当然了，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我分时间， 时间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我看三国， 哎，新三国， 嗯， 老三国， 嗯，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哦， 看他们哪儿不对，哪儿好，看这个。 您是三国的专家？ 啊，谈不上，反正三国这书啊， 啊， 通读， 啊，都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要 有关三国的事儿 啊，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是这话吗？ 有这把握呀！ 哎呦，太好了！ 哎，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是啊，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你可以问一问 啊。哎，我想问问您呐， 哎， 三国里边， 嗯， 谁的能耐最大？ 张嘴就来。 谁呀？ 赵云，赵子龙。 赵云，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 是吗？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哦，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在哪儿啊？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嗯，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奇进奇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 你刚充完电呀？ 怎么说话了？这是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谁笑话我了？ 使这么大劲 啊！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哪点有矛盾呢？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你老师是谁呀？ 易中天。 好，百家讲坛 品三国吗？ 呵，你老师叫易中天。 没错。 您叫 半边天。 妇女啊？ 什么妇女？半边，我有一半的能耐 跟你老师似的。 哎， 那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咱来了易中天怎么样？你要上厕所是怎么着？这个 这儿得有一桌子。 哦，这是那个讲坛啊。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哦，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呐， 啊，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哪部啊？ 无知者无畏。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自相矛盾。 哪点矛盾了？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当然了， 赵云有能耐， 嗯，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回答我的问题。 哦，这就来了。 来了。 这个很好解释。 嗯， 这个是这样的。 嗯， 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没错， 待遇太低。 待遇低？ 经济适用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曹操条件好啊，2300一米，买了。哎，有这么句话呀？ 哪句啊？ 跳槽。各位，跳槽跳槽的就是徐庶。 哦， 爸，跳槽了。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哎， 你这不是胡扯吗？ 什么叫胡扯呀？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骗过去的？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 很短的一封信。 那你再念一念。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这是垃圾，垃圾， 删掉。 哎，删掉。 在这里。 哎，念这个。 素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咔嚓， 撕票啊！ 还撕票这里？ 徐庶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孝子吗？ 这怎么办呢？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呀？跳槽啊！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他分在哪儿说？ 在哪儿？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 嗯， 徐庶有能耐。 有什么能耐？ 用计如神呐、啊！ 用计如神， 计策太高了。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 嗯， 用计骗曹操有能耐。 曹操有能耐。 曹操有能耐。 有什么能耐？ 有什么能耐？经济家、军事家、 嗯， 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 嗯。 赤壁大战， 哦、 好、 嗯， 你看这个京剧，京剧知道吗？ 道 赤壁，袁世凯演的、 嗯， 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好了，你唱两句， 哎、一唱啊， 嗯、 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同雄兵下艰难。交锋对垒，扛着那次，扛着那次，扛着那次，扛着那次，哐一拆。 等会儿再上炕。 说话了，这是 说错了，你都 我哪点说错了？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为什么？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怎么回事呢？ 80万人马， 没错，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啊，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 嗯嗯， 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您别学了，您别学了。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说什么？ 说丞相啊， 啊， 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 啊啊， 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羊肉串这是，没听说过。 不要开玩笑。 嗯。 赶紧去找路。 对， 刚刚跑到华容道，关羽赶到。 关公挡曹。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飙了出来。 哎呦， 小官啊， 小官了， 关老弟， 呵， 弟弟 ，my brother。 哎，还成了，成了，没有这外语。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是。 我对你怎么样啊？ 嗯， 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没错，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要走？ 你想一想 啊， 那个小蜜的问题。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嗨，这点你不知道，10名美女人家没要， 白天没有要， 哎，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没听说过。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对，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没听说过，人家都不对。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儿啊！ 啊，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嗯， 我在那儿停了一辆二手的桑塔纳，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 哦、 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 嗯， 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 嗯， 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怎么唱呢？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曹哥，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 嗯， 再回来就死定了。 那没错， 在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关羽能耐大。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武圣人呐， 嗯， 好嘛，温酒斩华雄啊， 嗯，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关公 好， 能耐大， 关公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 走麦城呢，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十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说谁能耐大，说谁的能耐大。 你能耐大。 我有什么能耐？ 你把我给问住了。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问的吗？你这好逼良为娼，这叫 不是我就 不像个话。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鼓掌让他说，好吧，认输了，你来。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就这态度。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嗯，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哎，我说这段不会，说啥哎，说你说啥。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客气一点， 客气点，客气点，告诉你。 不知道，客气客气。 嘴里边有蛤蟆呀你。 客气点 啊，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谁能耐？ 谁的能耐大？诸葛亮。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诸葛亮能耐大，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啊。 诸葛亮嘛，未曾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呀、 啊，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我不敢说有研究，知道、 啊、知道。 哎，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家里人都认识吗？ 谁呀、啊？ 家里人 谁？ 他哥哥 诸葛瑾， 弟弟 诸葛均， 太太 黄玉英， 爸爸 诸葛贵，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我？问谁？ 诸葛亮的爷爷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啊、 这事儿没人知道。 哎，你不要 这么 绝对。哎， 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不知道。 你不知道可以 啊，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谁知道？ 我就知道。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说，咱们长长学问。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声。 哎哎哎，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又来了，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那 不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呢、嗯？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什么原因？ 不知道啊。 完了。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按。半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 问了， 人家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是是是，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对呀， 告诉你记住了。 哪位呀？ 猪八戒。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一直走，一直走，忘了问你爱过没有。如果有，是否那时候写谁吧。 保佑，你让我伸出手，在你的掌心漫游，那温柔生命难以承受，麻痹直达心头，人世间绝无仅有。向前走，向后走，能不能回到那时候？向左走，向右走，我们会沦为好朋友。车送你回去，沿着霓虹漂流，流浪到死生关头，那温柔如果还有以后，已经接近哀愁，走到了十字路口， 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想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又如此诚实。